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大概一个月前我就在城市大学那里就主持了一个研讨会，其實是電影放映會。咁呢度咧特別想提一提大家，就呼籲大家係可以上網喺 YouTube 應該係咧，係睇到佢嘅第一輯。咁呢度係講緊乜嘢咧？就係原來咧，喺美國即使嚇，因為佢最犀利係即係好多否認氣候變化嗰啲人係啦。當然其實就係因為受到呢啲咁樣嘅大財團、大企業喺度散播呢啲咁樣嘅嚇，即係煙霧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亦都有人係梗係醒覺啦。咁醒覺嘅時期就大導演詹士金馬倫。啊，即係你知啦，係導演個咩戲啊？考下你啦。 阿凡達啦。 係啊，阿凡達啦。再前咧？ 再前啊。 最出名。 呢個鐵達尼啊。 係啦，好嘢啦，就大家都知啦，鐵達尼考你唔到咁樣啊。鐵達尼同埋阿凡達啦，係嘛？咁當然咧，就亦都係有呢個未來戰士續集啊 ，Terminator Two 啊，哇！我睇咗成五次都有啊，我諗啊嚇嗰套戲啊，同埋呢個咩一套叫《深淵》嘅都非常之好睇嘅，都係佢導演嘅。咁但係大導演詹士金馬倫啦，就同埋呢一個咧啊，又即係大隻佬阿諾舒華辛尼加啊，曾經做過加州州長噶啦，都好多年啦，而家卸任啦，係嘛？咁啊老嘅嘢咧出翻嚟拍戲喎。咁但係咧其實佢又真係好有心嘅，咁佢就兩個一齊做監製啊，咁佢亦都會有份出鏡嘅。但係而家咧佢就拍咗九集嘅一個專輯。個英文咧就叫 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， 即係話好危險地生活嘅一個年份啊，咁樣樣啊，一個年代啊，咁樣樣，即係其實我哋就會進入一個咁樣嘅年代啦 ，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 啊，咁佢就亦都請到好多啲大明星同名人咧就出鏡，咁第一輯咧佢又好嘢啊，就係大概半個月前啦，係嘛，大半個月前咧，咁佢就係希望咧佢一早宣傳咗咧，事先張揚咧就全球同步放映，大家咧佢就擺上網。咁你一早同佢註冊登記嘅時期，佢就俾一個授權你，咁佢就可以一個串流嘅技術咁樣啊 ，streaming 咧就俾你一時即時播放就是、第一集。其餘嗰啲咧，我哋好似未擺上網，其餘嗰啲其實佢係一路分階段播啦，可能遲啲都會出 DVD 都唔定。咁就係、是、第一集咧，就係、是、由大明星啦，夏里信福啊。即係我哋叫福伯啦，係嘛？咁仲有一個咧，就係、是、大概九年前啊，應該眨下眼啊，2005年出一本書係暢銷書，差唔多嗰陣時，即係個個都即係趕潮流嘅人，人手一本嘅，即係未睇過咧，你就真係好歐噶啦，好背噶啦嚇。就係咩啊？就係 Thomas Friedman 嘅《The World Is Flat》，就係世界是平的嗰個作者。咁但係當年2005年嘅時期咧，佢就盡情去歌頌全球化。咁但其實咧，佢三年之後咧，佢已經即係改變曬啦嗰個觀點，即係佢已經睇到而家係世界幾咁兇險啊！即係之前就淨係講得好嘢。2008年啊，即係咁啱係金融海嘯嗰年咧，佢就出咗本書嘛，又熱又平又唔係係啦，呢個又熱又平又擠啊，係 hot flat and crowded 啊，咁就係講全球暖化嗰個危機嘅，係同埋我哋要點樣轉變嘅，就係、是、同今日我哋呢個講題咧就好有關係。咁啊 ，Thomas Friedman 又親自出鏡啦，啊，仲有一個我唔記得咗啦。咁但係遲啲咧，仲有一個即係明星都好出名嘅，就係、是、Matt Damon 啊。啊 ，Matt Damon 咧有冇印象？佢拍過邊個系列最出名啊？ 咁梗係拍嗰、那個個特務。 係啦、啊，冇錯，半碟。 半碟追擊。 追擊冇錯、嗯、就係、是、Born Identity 啦、嗯啊、就是、Born Supremacy 啊咁樣咪就拍幾集嘅、啊。後嚟佢延續落去㗎，不過佢自己冇拍啦、啊，就換咗人啦。唉，冇錯啦。 炸彈。係啊，換咗、那個、炸彈紅心嗰、那個。 炸彈紅心係嘛 ？Hurt Locker 嗰、那個。啊，咁樣咧就 Matt Damon 咧，其實佢喺荷里活都拍好多戲咧，都係屬於係好批判性嘅。咁、嗯、當然大家亦都知道咧，荷里活咧出曬名喺美國嚟講咧係屬於咧係左傾嘅，係啊，即係喺美國人眼中咧，荷里活係比較係中間偏左嘅。咁佢係比較好大膽揭露嘅，因為你都可以咁講，因為呢啲係賣錢啊嘛，係嘛？你要玩揭露就賣錢啊嘛。咁所以 Matt Damon 啊，仲有其他好多名人咧，陸續都會出鏡嘅。咁啊 ，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 咧，咁嗰次我哋就即係哇廣發英雄帖咧，到最後咧都好似有成。我諗最少有可能超過60人都有啦、啊、就嚟有好多係唔識嘅完全就喺 Facebook 度聯絡返嚟嘅咁然後播到電影都係一個鐘頭嘅啫，播完之後呢就由即係我又俾咗一個 PowerPoint 嘅 presentation 啦，然後之後有討論啦，咁咁到場嘅呢仲包括呢大家都應該聽過個名啦，就算未見過就係即係香港啊 最勁嘅去過五極嘅地方啊，即係話北極啊、南極啊，即係去到珠穆朗瑪峰啊，好多地方咧，就係叫李洛斯，李洛斯博士佢都有出席。咁另外有一位即係導演，雖然大家唔好熟悉啊，就是米珠女士咧，其實佢都有出席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今日啊仲想推薦即係一部電影，就係我之前擺喺我話喺呢個我個 Facebook 咧，四千幾人睇過嘅咧。其實就嗰邊又一篇文章，嗰篇文章咧，嗰個名咧可能吸引到人啊，就叫做我哭了。咁樣咧點解咧？呢個係真係嘅，因為我前一排咧就係喺屋企啦，一口氣就睇完曬咧，總共十二集嘅一套紀錄片。咁呢個咧亦都係荷里活嘅大導演啊。咁今次咧就係 Oliver Stone。奧利華史東啦嚇，你拍過好多大片嘅實在啊，咁樣咧佢就真係好有心，我覺得甚至我可以咁講啦，我喺篇文章咁講啊，我話佢係一個真正嘅愛國主義者嚇，我話因為只有一個真正愛國主義者咧，先至能夠可以咁誠實咁面對祖國嘅醜惡嘅歷史，因為佢咧呢套紀錄片嘅名稱就叫做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。啊、即是说呢是未有人讲及的美国的历史。啊、那他总共呢其实就是正式是十集的，但是原来他在个 DVD 那里呢他就有两集呢就叫做是序幕的东西叫 Prologue,、啊、就 A Prologue B 这样、啊、但其实一样是这么丰富的。所以 你最好看呢你就不要是由第一集看起，你就要由 Prologue A, Prologue B, 然后先至 Episode 1看起。哇！我咧就即係一個週末，我喺屋企係咁睇，睇到我哋所謂眼珠都跌埋出嚟嘅時期咧 ，eyes popping out 咧，睇曬咧，我因為睇完嗰陣時已經係深夜咧，我係真係忍唔住咧係喊咗出嚟嘅，因為佢入面所揭露嘅嘢咧，我唔係完全唔知嘅，其實我好多我都知啊，但係咧，因為 Oliver Stone 實在拍得太好啦。啊、即係佢第一個導演你知啦，咁而且咧佢個團隊咧，佢做嗰啲資料個搜集啊，嗰、那個分析啊、整理啊，同埋佢即係表達出嚟嘅手法係非常之好咧，係將你其實係過去一百年，主要係過去一百年美國嗰個歷史係一路顯示出嚟，有好多咧即係好醜惡、好黑暗嗰部分咧，其實我哋係好少人講啦嚇。當然我嚟講，因為我係中意睇呢方面嘅書啦，咁所以我話就知啦。但我相信香港好多人，特別係啲年輕人咧，其實係唔知嘅。但睇完之後咧，即使我有好多史實，我係即係都知道嘅咧，但係都實在係太過感觸啊！即係突然間有一種好哀傷同埋一種好憤怒嘅感覺啊！即係話呢個面對呢個世界嘅巨大嘅不公義，同埋啊嚇，即係好多嘅即係一個普通嘅人咧所遭受嘅巨大嘅苦難咧，其實呢樣嘢咧令到我非常之感慨啊！咁於是我忍唔住咧就寫咗呢篇文，其實就係推介呢一套嘅紀錄片嘅嚇，咁、但係咧就竟然都引嚟好多回響嚇，咁、我好開心嚇、有四千幾人就睇咗啦咁樣樣。好啊，咁咧就都暫時我諗都差唔多啦嚇、啊，因為我話講啲嘢都已經去咗成半個鐘頭咁滯啦嚇。咁、但係我呢度咧，或者帶一帶點解我哋今次會講呢個題目咧？因為無論喺香港，亦或喺台灣，當然甚至喺大陸啦嚇、啊，其實咧。即係都已經係好多呢方面嘅討論，當然大陸嗰啲咧討論就難啦，即係正式公開嘅討論就少嘅嚇，因為你知係咁專制嚇，咁壓制言論自由啦。但係首先講台灣先啦，係嘛？即係前嗰排啦嚇，但係即係其實而家嗰個問題都沒完沒了嘅，就係嗰核四嘅問題，係嘛？咁即係好明顯啦，即係話咧，台灣之前嚇即係三座嘅核電廠就已經係咪發電咧？咁而家咧就話唔得，要興建第四座啦嚇，即係核四啦。咁但核四咧，而家嚟講係面對住呢個問題咧，對執政者嚇、啊，即係國民黨啦、政府啦、馬英九咧，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挑戰啊！即係去馬定唔去馬咧咁樣樣。咁啊，當然好多嘅人出嚟，特別係年輕人啦，係嘛，就激烈咁反對啦嚇、啊。即係前嗰排咧，即係所以一單又一單嘅，係嘛，反服貿咧， 又係 就已經鬧到。哇！滿城風雨啦，好緊要啦，係嘛？咁反服貿咧，而家即係一波未平咧，就一波又起啦。咁樣而家輪到係核四啦。咁啊，但係與此同時咧，其實我哋香港都係一個面對呢個問題。雖然就比起台灣嘅核四咧，就好似梗係即係冇激烈咁多啦。就係有關政府咧，其實而家仲係進行緊諮詢嘅，就係香港未來啊嗰個發電嘅能源組合。 個問題，你有冇留意呢個新聞咧？ 係咪同大陸個聯網？ 係啦，冇錯啦，嚇、啊，就係嗰個聯網嗰個問題啦，嚇、啊，即係話咧，同南方電網啊就聯合喺嗰度輸多啲電嚟咁樣樣，咁樣咧，即係嗱兩個問題咧，其實都係爭議性嘅，唔使講嚇，一個就核電嘅問題啦，一個就係、是、又係所謂中港融合嘅問題啦，係嘛？咁、樣即係究竟？我哋應該點樣睇呢啲問題呢？咁當然呢個咧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引發點啫嚇，即係我哋更加要關心嘅就係全世界而家所面臨嘅嗰個能源嘅問題，特別係能源短缺嘅問題啦。咁啊，好簡單咁總結咧，其實咧一路有聽開我講呢個節目啊，睇開我的文章啊，都知道啦。其實咧係兩大問題咧係同時夾攻嘅，真係前後夾攻啊。所以呢個問題係即係。可以話，如果我哋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咧，我哋嘅未來都會幾暗淡啊！即係一個就係能源短缺嘅問題，而呢個能源短缺咧，主要係集中咗喺嗰個石油耗盡嗰個問題嗰度。咁呢個咧，即係我喺好多場合有提過啦嚇，就係原來喺60年前咁滯啊，就已經美國一個地質學嘅專家咧，叫做赫伯特咧 Hubbard 咧，已經提出過就叫 peak oil。啊，叫石油產峰。嗱，其實咧，我睇好多即係文獻咧，中文咧咩石油頂峰啊、石油尖峰啊咁樣啊，我唔同意。我喺呢本書度咧，嗱就講下呢個就係喚醒69億隻青蛙啦。其實我有好多嘢咧，我今日講嘅嘢咧，好多都已經喺呢本書度講咗。不過就當然呢本書咧要講嘅嘢好多，所以一樣都好扼要啦嚇。就已經講過，就係話呢個石油產峰咧，係主要係講嗰個即係生產啊，即係個 production 嗰度咧。其實咧，人類可能咧好快脆咧就會去到一個頂點。過咗呢個頂點之後咧，即係有啲專家話，甚至其實我哋而家已經處於呢個頂點噶啦嚇。我哋嗰個產量咧，全球嘅產量咧，其實係只會慢慢向下。咁隨住我哋嘅需求咧，係唔會跌，甚至係增加噶嘛。所以即係話咧，石油嘅價格咧，其實就會越嚟越貴嚇。咁呢個越嚟越貴嘅時期咧，就只會惡化嘅啫，就冇辦法改善嘅。其實對全世界嗰個經濟咧。嚇、個影響係好大好大嘅。咁第二個問題咧，當然就係全球暖化、氣候變遷嗰個問題啦。嚇、咁呢度咧，其實我亦都要呼籲一下。不過大家上網睇㗎啦，因為你聽我啲節目嘅時期差唔多都做完啦。我要就係我依樣一定要宣傳一下。雖然呢個同我就無關嘅，但係同我個老友記兼且天文台嘅同事就係梁榮武做主持嘅。咁梁榮武咧，我哋個叫做武哥嘅咧，咁以前同我喺天文台同事啦，咁後嚟我離開天文台啦，移咗民啦嚇，咁佢又繼續做咧，咁到最後係做到助理台長嘅 AD 嘅 assistant director， 咁但係咧就兩年前咧就退休啦，咁但其實佢係退而不休，咁就周圍都係繼續搞呢個咁樣環保，因為我哋即係其實所有認識呢個問題嘅人都知道咧，呢個問題實在太嚴重啦，我哋要喚起大眾嘅關注，咁佢最近咧就其實係天文台同香港電台就合作就拍。就拍一個節目咧，其實呢個節目就唔係新嘅節目，但係只係佢係新嘅一輯啫，就叫咩啊？叫氣象萬千，有冇聽過啊？氣象萬千，其實以前笑好似拍過三輯噶啦，已經啊，就但係通常都係7點到7點半嗰啲時間，你唔會睇電視都停咧， 冇電視啊， 係冇錯啦。咁樣咧，但係嗰啲氣象萬千好似今次係第四輯，但係今次咧，佢就係即係叫做。重質不重量，因為以前嗰啲咧嗰個集數我記得好似係多啲嘅，但係今次咧只係四集，但係佢四集得嚟咧，我覺得係拍得非常之高水平嘅，而且佢去好嘅地方拍。我啱前一排睇嗰集咧，佢直情咧就去到中國嘅天山山脈，跟住又去埋格陵蘭，咁啊唔係買人哋拍嗰啲嘢，唔係嗰啲 footage， 而係真正去拍。我諗佢都唔知係咪外判嘅，未必一定香港電台嗰啲人，我唔清楚。但係咧，就係武哥親自呢度去嗰度去，我真係好羨慕佢啦。咁亦都可以嗰陣時，佢又去咗菲律賓，好危險啊！嚇，咁就係講咧，講全球暖化嘅。呢個咧應該又係網上有得重温嘅嚇，大家有興趣啦，可以揾下最新嘅氣象萬千。好，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咧，就翻嚟先正式講呢個能源嘅問題，好冇？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，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，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？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，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，教學點位於元朗、太子、荃灣、炮台山，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 Facebook 專頁或電3428-5444查詢。 你有冇谂过 delete 嗰个唔中意嘅佢啊，转俾一个朋友，祝你愿望成真。 都市奇幻狂想爱情喜剧，老表食米奴黄祖蓝，爱情狂道叶念心，喜剧大师许冠文，小金鸡黄婉之，今日 delete 爱人。